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打火机与公主裙》，作者 T 大，第120集。 李寻工作时脾气异常狂躁，一次两次还勉强敷衍，后面次数多了直接发火，拍案怒斥，就差直接掀桌。可朱韵还是没放弃，不管他怎么回避，他就是不停地问。到最后，李寻脾气也被磨没了，拳头都砸在棉花上，他有什么办法？或者说，他能拿他怎么样？ 你去问董思阳行不行？ 李寻忍无可忍道：“ 我联系不上他。” 董思阳为了抓侯宁，一连几天没有出现在公司，这让朱韵更担心了。 赶紧回自己位置去，自己没活干是不是？ 我们先把这件事解决了。 李寻烦躁地推开键盘，掏了一支烟。朱韵第两万次问他：“ 董总要怎么找侯宁？找到之后会怎么做？” 李寻第两万零一次回答他：“ 不知道。” 你能联系上董思阳吗？ 联系不上。 你都没试一下？ 李寻拍桌子：“ 你有完没完？” 他语气越发凶狠，朱韵也不怕。 我让你联系他问清楚。 你天天就惦记这些没用的。 谁说是没用的？ 两人吵的声音越来越大，屋里剩下三个人都齐刷刷地看着他们。李寻坐在椅子里，朱韵站着，且穿着高跟鞋，这让他的气势多少赢了一点。可马上李寻也站起来了，朱韵的鞋跟不太够用了。 我最后警告你一次。 李寻声音压低，盯着朱韵说：“ 我正在收尾阶段，你要说可以，给我等三天。” 朱韵毫不避闪地回视他：“ 这件事不弄清楚，你什么我也别想收。” 李寻听完这话，蓦然咬牙闭眼，怒气直一点点积攒。眼看要火山喷发的时候，朱韵又说了一句：“ 上次就是这样。” 岩浆喷射时间延后了一秒。李寻看着面前女人的眼睛，不知是不是因为刚刚吵架的原因，他的眼眸激动得有点发红。他极力地传达着什么，想让他理解他还没说出口的那些话。上次就是这样，你暴躁大家就让你暴躁，你发狂大家就容你发狂，你不说别人就什么都不问，结果阴差阳错白白赔进去六年。明明可以有另外的解决方法。李寻移开视线：“ 项目什么时候做都可以，这个不成我们还可以做下一个，但人出差错就晚了。还记得林老师跟你说的话吗？”“ 你一定要走正道。”李寻将手头的策划案狠狠甩在桌上，拿着烟往公司外面走。朱韵跟上去。李寻边走边说：“ 董思阳临走前说他有分寸。”“ 他的分寸跟正常人的分寸一样吗？” 朱韵皱眉看着他：“ 你一开始不把事情交给董思阳，是不是怕他做事太狠了？” 李寻脸色凝重，靠在窗边说：“ 我就是想让他狠一点。”“ 什么？”“ 侯宁该有点教训。” 朱韵正然。李寻抽着烟道：“ 我要用他，但他现在仗着有点技术，太过肆无忌惮，董思阳管他正好。”“ 可万一董思阳手下没谱？”“ 应该不会。”“ 什么叫应该？” 朱韵想了又想：“ 不行，你得跟着他。不怕一万，只怕万一，等出事就晚了。你联系董思阳。”“ 你也要跟着？” 朱韵看着他：“ 不然你会开车？” 李寻给董思阳打电话，几句话的功夫就确定了位置。挂断后，朱韵问他：“ 为什么你给董思阳打电话就能打通，我打就没人接？”“ 他把你的号拉黑了，你不知道？董思阳已经找到侯宁了。”“ 还真让他找着了。他怎么找到的？” 李寻翻了一眼：“ 他自然有他的方法，这世界又不是围绕计算机转的。” 朱韵咂嘴：“ 当初你随便抽了一张名片，没想到凑到这么一公司的奇葩。董思阳已经找了几天几夜了吧？哼，也够拼了。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拼？ 朱韵看着他，李寻笑道： 他把所有赌注都压在你跟我身上，他比我们紧张，我们失败几次都可以从头再来，但他没有那个本钱了。成王败寇，赢了就咸鱼翻身，输了就被吉利踩死。 朱韵听他语气，似乎把自己跟他捆绑在一起了。不过说起吉利，朱韵尚有些惭愧，对李寻说： 其实要不是我们，飞扬也不会被方志敬盯上。 这叫什么话？ 李寻冷冷看着他。 人缩起脖子就不用死了？ 朱韵又被批评，不自主地低下头。 你看听话的时候多可爱。 李寻把烟一脚踩灭，勾着他的下巴，强迫他看着自己，双眼寒凉如水。 这世上只有两条路，一条等死的路，一条找死的路。董思阳不是等死的人，你跟我也不是。 夜半时分，市二环高架桥上灯火通明，晚高峰时期早已过去，车辆行进流畅。一辆车飞速越过一盏路灯下，留下一道白色的光影。朱韵抬头看路标，确定之后继续往前开。他瞥了一眼坐在副驾驶位的李某人，在他问到董思阳位置后，他们很快出发，一个负责开车，一个负责休息。 你要不要去考个驾照？ 没时间。 你可以当作是休假。 李寻没说话。 不过你的身体协调能力那么差，保不齐要学很久。 李寻的眼睛终于睁开了，不含情绪地看他一眼。朱韵说： 难道不是吗？排球打成那个样子。 李寻还看他，朱韵也看他一眼，老生常谈道： 我就事论事。 他笑，窗外的树影在他脸颊上一闪而过，朱韵闭嘴了。接下来的一段路格外安静，不一会儿便开到董思阳给出的地址。这是晋城郊，是一片新开发区。朱韵路过过几次，但都没有停留。根据 GPS 定位指示，朱韵来到一座公寓式住宅楼前。此楼隐匿于街道最深处，人烟稀少，悄无声息。朱韵刚拐进来的时候，以为自己找错地方了，可马上他就看到楼下停着的两辆面包车，车体偏旧，玻璃都被黑色贴纸糊死。这车跟之前董思阳带他们去开年会时的车气质太像了。月黑风高，再看见这两辆车，朱韵忍不住紧张。 李寻，不会出事吧？ 李寻醒过来，他打开车门。 我去看看，你在这别动。 朱韵看着李寻下车，与此同时，对面的面包车里也下来一个人。朱韵已经将车灯关了，只能接着路边浅浅的光线仔细打量，是个流里流气的小年轻。李寻过去跟那小年轻说了几句话，小年轻抬手指向一处，李寻看过去，车里的朱韵也趴在玻璃上使劲抬头看。公寓楼大概十几层高，是很普通的老式公房，没有电梯，外面是一列阳台。李寻很快从面包车回来，敲了敲朱韵的玻璃窗。朱韵打开窗户。 怎么样了？他们在楼里？ 嗯，我上去，你在这等着。 朱韵点头。李寻一离开，朱韵更紧张了。他刚进楼，前面面包车旁的小年轻就吹了个口哨。朱韵心惊，以为是对他吹的，抬头却见他冲着刚刚指向的公寓楼方向。不止他，很快两辆面包车里下来六七个人，都看热闹似的仰头看着公寓。朱韵放下车窗望过去，刚开始朱韵以为那小年轻给李寻指公寓楼只是想告诉他董思阳和侯宁都在里面，可现在看来 应该没有这么简单。否则他们在看什么热闹？这样想着，朱韵眯起眼睛细细观察。他顺着外面那列阳台一层一层往上看，都没有发现端倪。直到他的视线移至楼顶，顿时出了一身冷汗。那里影影绰绰大概四五个人站在没遮没拦的楼顶上，其中一个人站得很靠前。朱韵看了几秒钟，意识到那不止一个人。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